咿 呀！关云长知世恶，却单刀赴会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。 在唐朝灭亡之后，天下大乱。乱了有多长时间呢？一共乱了53年呢。这53年，中原地区先后出现了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5个朝代，是相继更替，史称为五代。那么这个朝代里边最长的呢，就是后梁，16、17年，最短的才4、5年。换了有8个姓氏，14位皇帝。您想这政局得混乱的什么样吧？这都是因为在唐朝后期逐渐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，节度使手中掌握大权呢，所以统一的大唐王朝是轰然倒塌。这些独霸一方的军阀就跟那没头苍蝇一样，今儿我打你，明儿你打我，后咱们打他，左一个兵变右一个兵变，再加上北边新兴的辽国趁火打劫，真所谓是乱哄哄，你方唱罢我登场啊。老百姓受够了战乱之苦，只求着早日安定。而恰在这个时候，赵宋王朝的序幕轻轻地拉开了。宋王朝怎么建立的呀？跟前面这几朝一样，也是由兵变开始的。宋朝第一个皇帝叫赵匡胤，他本人就是这乱世造就的英雄。赵匡胤他们家本身是行伍世家，他父亲就曾经做过禁军的将领。在公元927年，也就是后唐天成2年的时候，赵匡胤降生了。他出生在洛阳的甲马营。后汉的时候，他投在了军阀郭威的帐下。郭威就那郭巧啊，这不纹身吗？那脸上纹过一麻雀。他到了郭威帐下之后，他才发现这位号称郭巧的将军是真能打呀，而且是有勇有谋。没多久郭威兵变当了皇帝了。赵匡胤一看，原来军人也可以登上皇帝的宝座，那我干嘛非得当一辈子兵呢？郭威建立了后周，赵匡胤心里也萌生了一丝当皇帝的念头。当皇帝原来如此容易，这就叫野心呢。这野心悄悄在赵匡胤心中萌芽，他在寻找机会。所以赵匡胤打仗特别的卖命，他凭借自己的勇敢跟谋略屡立战功。赵家父子一同执掌着禁军，掌握了禁军，那就是皇帝的禁职禁派啊。赵匡胤没满足，为什么？他还想往上爬呢，再往上爬就到了皇帝了。他有更为远大的志向，成功的阶梯爬到哪儿才是尽头啊。他的禁军苦心经营整整6年呢。6年之后，赵匡胤以其豁达大度和他的英武收服了众多将士。可是那位周世宗那是少有的英明君主啊，周世宗就郭威的干儿子呀。周世宗柴荣是一个有志向的英明之君，很多打他这皇帝宝座主意的人们也不敢轻举妄动，包括赵匡胤。 他只能是把禁军牢牢把握。禁军就赵匡胤这么一个头吗？还有一个首领姓韩，叫韩通。哎，要提韩通啊，很多人很少知道，大部分都知道他的外号，叫着叫把这本名韩通给忘了。这韩通外号叫什么呀？叫韩瞪眼。一着急他就瞪眼，这个人性情急躁无谋，遇事就会瞪眼乱吼，所以大伙背地里称他为韩瞪眼。你别看他的瞪眼睛吹胡子拍桌子的，但他的儿子跟他可不一样，儿子话少，不像他这么暴躁，现在话讲有点小聪明吧，光有小聪明，可天生也落点麻烦。什么麻烦？他儿子有点罗锅。这爷俩在禁军中都有绰号，他父亲叫韩瞪眼，他儿子叫韩驼驼，驼驼就是驼背呀。赵匡胤在这收买人心，暗中结交的时候，这韩驼驼可就感觉不对头了。他弓着个腰，皱着个眉，就找他爹韩瞪眼来了。跟他爹这么一见面，父亲您得提醒，姓赵的，姓赵的多了，哪个呀？就是那赵匡胤呢。赵匡胤怎么了？赵匡胤大概要谋反，他要卖人心啊！啪，韩瞪眼一拍桌子，胡说，赵匡胤上一次保驾救主立了大功，他怎么会有二心呢？滚。哎呦，韩驼驼这窝囊啊，心想我这瞪眼的爹看来跟谁都瞪眼，你都没让我把话说完，他这爹怎么办呢？走吧。韩驼驼转身出来了。周世宗凭借自己的英明把这后周治理得不错，可是英年早逝，刚当了五六年皇帝他就病了，而且是大病不起呀。自知来日无多，临终前他把宰相范质几个人叫到了跟前，拉着宰相的手哭着把自己刚刚七岁的儿子托付给他们，心里边是120个不放心呢，这孩子太小了。托孤之后，周世宗与世长辞。第二年元旦刚到，朝廷的贺岁大礼正在进行着呢，还没等结束呢，就见着都城外边一骑战马跟离弦箭一样一溜烟儿，趟起烟尘就冲进了都城。这是边关送来的10万火急的快报啊，紧急战报报进来，大事不好。什么事儿啊？说是辽国的兵马勾结北汉，正式入侵了，南下要攻打后周。那七岁的小皇帝那整话还说不利索呢，哪知道什么叫军国大事啊？哪边是辽，辽在北边，北边在哪边？他连北他都找不着。听谁的呀？听皇太后的呀。皇太后生性懦弱，赶忙把宰相范质找来吧。一帮大臣范质啊、王普啊都到了跟前，这两位马上做出决定，派能打仗的英勇善战的赵匡胤去吧。赵匡胤这会儿什么职务啊？掌管禁军呢、啊、官拜殿前都点检呢、啊、赵匡胤领兵出发。这消息一传出来，京城可就骚动开了。不好了，这刚一过新年，这怎么要打仗啊？这局势让人感觉到十分的危险，眼睁睁这50年来哪年不打仗啊？有的那老人就想说，现在这局势怎么跟当年后汉是何等相似啊？后汉啊，梁唐晋汉周，后周的郭威代替后汉，想当初那郭巧领兵不是出征抗辽吗？在半道上也不哪位给撕下来半拉黄旗配在身上了，他配着这黄旗回到京城他就继位了。所以开封城里传出来一个流言是不胫而走啊，出军之日当立点检为天子。点检，殿前都点检，那是赵匡胤呢、啊、难道说赵匡胤要学当年的郭威郭家巧吗？老百姓是人心惶惶。 因为每一次改朝换代，新天子往往要纵容骄兵在城中抢夺，这叫夯势。所以大伙就怕新君继位，好些有钱的人二话不说呀，赶快吩咐家里边收拾值钱的细软，都打了包雇上车往城外就跑啊。这么一闹唤，赵匡胤闻报呀，赵匡胤心头一颤，他觉得有点坐立不安了，难道他们都知道了？感觉赵匡胤还真有打算，他连忙偷偷回到家中啊，家里边也正议论呢，匡胤回来了。赵匡胤特别尊重他姐姐，大姐呢，大姐在里边厨房做饭呢，他给这大姐要亲自下厨给做点好吃的。赵匡胤这着急呀，姐姐你怎么还有心思做饭呢？怎么了？匡胤有什么事这么慌啊？您没听见吗？这汴京城里边都乱了，人心惶惶都走，我该怎么办呢？赵匡胤这话呀还没等落音了，就见他这大姐正那儿擀面呢，手里边拿着擀面杖，听完此言，腾一下脸就红了，红了臊的不是气的，男子汉大丈夫，这样的事生死关头该做什么你不知道吗？你跑回来吓唬我们这些女人家干什么？言外之意，你把老娘吓了怎么办呢？话未落音，赵匡胤的姐姐举起擀面杖，照着赵匡胤这脑袋帮就是一杖啊，滋溜把赵匡胤给打出去了。怎么滋溜啊？跑得太快，这一仗把赵匡胤给打清楚了。赵匡胤心想，是啊，男儿大事我何必谋于妇人，当断不断那就千载难逢啊。对，就怎么办了。初三一大早，赵匡胤率军出征，从打元旦庆典到赵匡胤领兵出征，这仅仅三两天的功夫，赵匡胤带着禁军走到了离汴京东北40里外的地方，扎下了阵脚。这个地儿叫陈桥驿，地方是陈桥，地点是驿站。既然是驿站，设施就比较齐全呢。赵匡胤吩咐宿营啊，天眼看就要黑了，一抹斜阳洒在天边。赵匡胤在帐中闷坐，他的亲兵出来转悠转悠，围着大帐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。这看着看着，嗯，就发现在夕阳下有一个人站着仔细那儿瞪太阳呢。嘿，这亲兵一看，这位是盲人是怎么着？要不是盲人，那正常眼珠子盯着太阳的受了吗？哎嘿，哦，您呐，走跟前一看，感情是军中号称会算命的神仙，叫苗光义。苗先生谁不尊重啊？苗先生占卜算卦在军中是一绝呀，有时候赵匡胤出兵有什么事还得问他呢。当兵一看，哎呦，是苗先生啊。啊，苗先生您这干嘛呢？看什么呢？嘘，苗光义伸出手来，用食指挡在唇边，冲着这当兵的摇摇头摆摆手，别说，我再瞅瞅。您瞅什么呀？瞅太阳啊，没看这夕阳与众不同啊。啊，这亲兵定睛这么一看，受不了，怎么的？太晃眼了，您受得了吗？别说话，我发现这夕阳下怎么还有一个太阳啊？常言道天无二日，我看还有一处光是从哪儿发出来的。这苗光义30出头的样子，一派仙风道骨，没事老穿的道装。他往四周转了转，看了看，啊，在这儿，把旁边的亲兵吓一跳。哪儿啊？苗光义用手一指赵匡胤的大帐。我明白了，帐中现在有什么人呢？就点点大人一个人呢。对了，这是天命啊，上天要把天命应验在 赵典简的身上，改朝换代就在眼前啦！无量天尊，这苗光义说完这话，俩眼一闭，念叨了那么两句，微闭着二目，眯缝着眼儿，他往别地溜达，他走了。可把这亲兵给说傻了。这亲兵这会儿定睛一看，赵光义这个大帐真觉金光闪闪，多新鲜！他刚才跟着瞅那太阳瞅的呀，难道这是真的吗？他连忙回到自己的营中，把这事儿告诉给好朋友了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百传千，千传万，还没等开晚饭呢，反正军营里基本上都知道了。就在这天晚上，赵匡义跟没事人似的，他是什么也不知道啊，喝了几杯酒，有点头晕，那我回寝帐睡了。他这么一睡觉，谁还在这喝呀？大将们各回各营，结果是横竖都睡不着，一个一个都在那贴饼子，干脆起来一块喝酒吧。有一位将军站了起来，借着酒意，我说诸位，如今天子又弱，不能亲政啊，我辈再怎么拼命为国抗敌，小皇帝能知道吗？皇帝年纪轻，旁边有奸臣，要是一说点什么，咱们白拼命，脑袋没掉在战场上，兴许掉在奸臣的手中啊。我看咱们得找一个年岁大一点，有天子福德之人统领天下。哎，我看典简赵的人可为天命所授啊。有人说今天晚上赵典简的大帐冒出一片金光，我看这是天意呀。他这么一挑头，对，就应该这样，小皇帝什么也不懂，就跟那油锅刚开往里边刺啦撒把盐一样，这大帐里边就沸腾了。咱们先立了赵典简，然后再去抗敌不迟。对，没错。这些人都是带着兵马的大将，他们一达成协议，当兵的没得说呀，去赶快把赵大人请出来。赵大人睡得很香很香，叫不醒，那快把他弟弟找来吧。把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还有他们的亲信叫赵普都找来一块商议。赵光义一听，哎呀，难道要陷家兄于不义之地吗？万万使不得。赵普站起来冲着众人一躬到地呀，诸位将军，如今主少国疑，当然不能制服众人，诸位的好意我赵普想了想，是在为天下百姓、天下苍生谋划呀。赵典简在军内威望崇高，一旦进了京城必然能顺利即位，诸位这番好意我替典简大人心领了。赵光义一看，你替了行吗？赵普摆了摆手，二公子您不要管了，今夜安排好，明早就可行事，这是为了天下苍生啊。哎，赵光义假装叹了口气，既然是为了天下，我就不好多说什么了。好，众将一齐叫喊，分头行动。这都安排好的，东方将亮，士兵们被叫起来穿戴好盔甲，先把赵匡胤的营帐是团团围住啊。有人领头在这喊口号，你想这么些人马一块喊，震动原野，简直这声音都快传回汴京了，离城也就40里地呀，声音得多大吧。大伙全都准备好了，赵光义跟赵普率众将冲进大营。赵匡胤这刚起啊，二弟，赵普先生，就见后边呼啦呼啦，手下那些将军们都跟进来了，跪倒了一片呢、大帐里边简直没有空闲地方了。赵匡胤的床前跪的全是人呢，一直跪到大帐外边，也不哪位早准备好了，由怀里边唰啦蹬出来一件黄色的战袍，不由分说挤到近前，把它披在了赵匡胤的身上。与此同时， 深呼万岁呀、啊、万岁万万岁，比刚才那动静还大，咱们马上回京城继位。赵匡胤一看不行不行，他连忙要往下解，好嘛，这位给蹬了一个死扣，系死扣解解不开，拽也不忍心，大概怕伤了这袍子。哎呀，诸位这是何意呀、啊、大伙苦苦相劝呐、啊。赵匡胤一听，既然是为了天下苍生着想，我赵匡胤恭敬不如从命啊，你们要换取荣华富贵就立我为天子，但是既然以我为天子就得听从我的命令。众人一听，就听陛下您的。赵匡胤一听，这就陛下了。如此说来，诸位进城不能乱杀百姓，不能随意劫掠，如若应允，赵匡胤就愿登基为帝，否则我宁死也不从。众人马上发誓啊，绝不杀害百姓，一切的条件就算都谈成了。赵匡胤一声令下，大军浩浩荡荡开回汴京城。朝臣一片大乱呐、啊，连忙把宰相范质、大臣王普都找来了，怎么办呢？范质跟王普俩人简直都傻了，兵权在赵匡胤手中，是他们俩决定让赵匡胤去北抗辽兵的，这辽兵没来，他怎么回来了呢？赶快把赵匡胤请上金殿吧。好嘛，赵匡胤一上殿，把这宰相范质吓一跳，怎么大将军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哭得跟泪人一样，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，丞相王大人，匡胤有罪呀。再往后边听不清了，怎么呢？泣不成声，说话也含糊糊。哎呦，把这二位给哭毛了。赵将军怎么听人说你要，想说你要篡位，不敢说你要取代陛下呀。哎，有人连忙给搭锅坐来，赵匡胤哭通往那一坐，喘了半天气，这才止住了悲声。两位大人是这么一回事，匡胤迫不得已呀、啊。说话赵匡胤一摁腰中的佩剑，拽剑，这叫自杀。范质一看，这戏演的也太假了，这会儿你赵匡胤自杀，回来我们怎么办呢？还不得被剁成肉馅啊。哎呦，大将军使不得。那王府过来也给他拦住了，可不能自尽呐。干脆大伙不都拥立您吗？啊，扑通，范质跪下了。王普一看，我也别站着了，我们俩也同意呀、啊，就得有您继天子位，剩下事儿您甭管了。这俩人连忙去联系那七岁的小皇帝，那有什么联系的？小皇帝只要保命，怎么都行啊。准备好了禅让的诏书，没有多久就如期顺利举行了禅让代国之礼。事先诏书已经写好了，小皇帝母子哭着就把这诏书交给赵匡胤了。诏书一念完，大周朝就结束了，赵匡胤正式继位，国号为宋，改年号为建隆，国都就定在了汴梁，也就是开封啊，称之为东京，所以后世也有东京汴梁这一说。在这个期间，赵匡胤化腐前言，仅仅把韩瞪眼、韩陀陀这一家给杀了，基本上这夺权是和平的，京城百姓的恐慌很快就平定下来，这就是历史上的陈桥兵变，黄袍加身。 听众朋友们，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青春突发狂。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。 我是歌手老狼， 才想起同桌的你。 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，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。故事里的事，有你有我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咿呀！欢迎你，知识物质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德善摇来，才子佳人，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们，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。 宋太祖赵匡胤跟五代十国的那些君王相比起来，最大一个特点，他不愿意多杀人呢。陈桥兵变，黄袍加身，等带领人马回到了汴梁城之后，老百姓觉得挺适应。怎么呢？街市上一切照旧，没有往日更换皇帝时候的惊恐，感觉这次兵变大不同先前呢。宋太祖虽然是一介武夫，但是他轻易是不开杀戒的，这对于稳定那种混乱的局面，稳定人心，起了关键性的作用。宋太祖赵匡胤出进皇宫的时候很仔细，他看见有一个宫女儿抱着一个小孩子，这宫女想躲又不知往哪儿去。赵匡胤一点手把她叫过来了，这是谁的孩子呀？那不会是宫女的吗？多新鲜呢，宫女怎么能在宫里边生孩子呀？这难道是周世宗的后人吗？宫女如实回答，正是前朝世宗皇帝的儿子。说完这话的时候，这宫女儿脸都白了，是不是要把这小孩子杀了？周世宗好几个儿子呢，这个还在怀抱了，说杀可也就杀了。因为历朝历代大多数靠兵变上台的这些新天子们，把前朝天子的属下近亲近派，家属就更别提了，一朝天子一朝臣嘛，大都是斩尽杀绝的多呀。那么这孩子命运将怎么样？宋太祖看了看身边的宰相范质、赵普、潘美，你们以为应当如何处置啊？宰相赵普斩钉截铁呀，陛下，斩草要除根。范质是周世宗托孤的老臣，沉默不言。潘美不置可否。这潘美是哪位啊？就是后世传奇小说传统评书中那潘仁美啊。这会儿潘美不吭声，太祖必将追问，你怎么以为啊？陛下，臣不敢说。哎，潘爱卿，朕夺了人家的皇位，再杀人家的儿郎，你不敢说，想必也不赞同赵普赵爱卿的见解呀。要让朕杀了人家的孩子，朕于心不忍。潘美一听啊，这才脸上有些缓和。陛下，果然是一副宽仁之心呐、啊！臣与陛下当年都在周世宗手下当官，我要是劝您杀了世宗的遗孤， 臣我对不起先君周世宗，要是劝你不杀，陛下难免又怀疑臣对您不忠，陛下让我说什么好啊？太祖微微一笑，朕早就想到了，庞爱卿，我看这个娃娃你领走吧，全当做你的侄儿，带回家中抚养。遵旨。潘美跪倒接旨，从打宫女的怀中接过孩子，送回家中养去了。那么打这起以后，太祖赵匡胤也不问了，潘美也不再提这事儿了。这就是赵匡胤的为人。赵匡胤登基之后，有一次举行国宴，有一位翰林学士叫王柱啊，这王柱啊喝多了，酒这个东西让人兴奋，喝大劲儿那就兴奋大劲儿了。这位王先生喝到什么程度啊？借着酒劲儿，他是高声喧哗呀，把大伙都吓着了。怎么，这不是在路边小酒馆猜拳行令，划拳您嚷嚷行，这是国宴，皇帝还在坐着呢。大伙一看，这要找死。王柱是前朝留下来的学士，现在借着酒兴如此的狂放，很多人有点看不下去。怎么呢？一朝天子一朝臣，咱们皇帝陛下够宽仁的，没把你杀了，你嚷嚷什么呀你？大伙偷眼神都看赵匡胤的反应，就见宋太祖跟刚才一样，面带微笑，并没有发火，一点手把手下人叫到近前去，把王大人扶了出去。啊，不，陛下，臣死也不走。好，他这轴进来上来了，旁边人连拉带拽，连小声劝，快走吧，算把他拖出去了。这王柱走到大殿口那还哭呢，哇哇痛哭，大伙儿不知道他为什么哭。这国宴没法再往下咽了，怎么呢？喝个什么劲呢？不欢而散。第二天有人上奏啊，说前朝遗臣王柱在宫中痛哭，分明是因为思念周世宗啊，而让当今陛下难堪，应当加以严惩。像这路人的这路表彰，就属于溜须拍马。宋太祖赵匡胤看着了这表彰，想了一想，不然呐，王柱不过是一个酒徒罢了。朕当年在周世宗手下的时候，深知他的为人，何况这位白面书生，只是为了前朝皇帝掉了几滴眼泪，又能掀起什么大风大浪啊？这件事儿啊，是不了了之。再说那王柱王大人，醒了没有？醒了，有点后怕呀。醒过来之后，他自己拿手就在这脑袋上一通葫芦，怎么呢？掉不掉啊？还活着，再也不敢酒后误事了。打这起，死心塌地效忠赵匡胤。从这件事儿我们能看出来，宋太祖对这些文人，也就是这些知识分子，还是有可圈可点之处的。他曾经叫人秘密的刻了一块石碑，就放在太朝寝殿的夹室之内，称为室碑。赵匡胤规定，以后新天子即位，必须来此拜读碑上的誓词。是碑是碑吗？上面写的字呢？等新皇帝前来拜读的时候，他得让一个不识字的小内侍陪伴，也就是说除了皇帝谁也不能看，其余人不得靠近呢。应该说北宋的各朝皇帝都照此行事。那么这碑文到底写的是什么呀？只有皇帝看见了，他不说谁知道啊？一直到靖康之变，异族入侵之后，皇宫大门彻底的被打开了，人们这才发现 这石碑的秘密。这桶石碑高有8尺，宽了有4尺多呀，上面镌刻着3条誓词。第一，前朝柴氏子孙，周世宗不是叫柴荣吗？他的后代有罪不得加刑，不能随随便便动刑，即便是犯上作乱的死罪，顶多也让他们在牢中自杀，这给他们一种特殊的荣誉，绝不可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行刑，更不得株连他们的亲属，这是第一条。第二条呢，不得杀士大夫和上书议论国家大事的人。第三条，子孙如有违反这些誓言的，必将遭到老天的惩罚。或许正是太祖的戒律，柴荣的后代才能够尽享富贵荣华呀。宋朝的知识分子议论国事，也从不用担心会脑袋搬家。对于誓碑的有无，史学界尚有不同的看法，但是宋代政治较为宽松，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，固然反映了宋太祖本性中较为仁慈的一面，但主要还是因为他对自己统治的自信，用不着杀那么多人。这不杀是因为料定了这些不杀之人绝不会危及自己的统治，否则呀他也不会这么心慈手软。据说宋太祖作为一个英明的皇帝，跟他的母亲有直接的关联，他的母亲杜太后那是一个很有政治眼光的女人，史书说这位杜太后是治家严义而有礼法呀。别的甭提，就说赵匡胤在陈桥兵变之后黄袍加身带兵回京城的时候，他手下的亲信快马加鞭先回到他的家中，干嘛呀？给赵匡胤老娘杜氏报喜呀，您儿子当皇帝了。这杜氏好像早有所料啊，不像别的老太太一听啊，我儿子当皇帝了，那我就太后了。人家没有，心平如水，是不动声色呀。我儿素有大志，今日总算如愿以偿啦。就听着厨房咣当那么一声，怎么呢？赵匡胤他姐姐还在那擀面呢，擀面杖掉地上了，激动的。赵匡胤登基之后，他母亲当然就是皇太后，在朝堂上当着文武面，赵匡胤为母亲举行庆贺大礼，群臣前来祝贺。这杜太后始终是面沉似水，毫无喜色。大伙一看纳闷啊，难道说老夫人不乐意当这皇太后吗？古语说母以子贵，儿子都当了皇帝了，这老太太怎么还不高兴啊？啊，太后因何面带不悦呀？诸位爱卿，你们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有道是福兮祸所依呀，做皇帝可不容易呀，天子位居亿万百姓之上，治国有道，搞得好自然受人崇敬，万一搞得不好，难免众叛亲离，群起而攻，到那会儿要想做个普通百姓过个平静日子也难了，这就是老身为什么要担忧之所在。大臣们谁也没敢吭声，这话与其说是说给大臣们听的，倒不如说是说给旁边的宋太祖听的。赵匡胤立即跪倒，母亲的教诲儿一定铭记在心。宋太祖刚刚即位的这段时间，杜老夫人身体还不错，而且经常以皇太后的身份参与国家政事。后来杜太后病重，把赵匡胤叫到跟前，我儿知道你为什么能得得天下吗？宋太祖一听，这是祖上还有太后的福气吧。得啦，老太后微微一笑，什么祖上福气呀， 这只不过是因为柴家让小娃娃做天下，七岁的孩子才使得你有了登基的机会呀。宋太祖没敢吭声，这说的是实话呀。你换一二十七的，那天下不定是谁的了。宋太祖是沉默不语。过了一会儿，太后想了一想，郑重开言，将来我儿你要是不行了的时候，要把皇位传给你二弟光义，光义身后要传给你小弟廷美，这样才能保证天子的宝座一直在成年君主的手中，你的子孙也就长保富贵了。听懂了吗？ 遵母命。 太祖伏地叩头，赵匡胤是一声一声的哽咽，而怎敢忘怀呀？这会儿太后叫人把那赵普给我叫来。赵普可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主谋，也是赵匡胤治国的得力干将。当着赵普的面，老太太又说了一遍，让赵普把这传位顺序写成誓言，把这个盟誓藏在了一个金制的箱子内，旧史书称之为金贵之盟啊。可是后代有的史学家认为根本就没这么回事儿。相反，赵光义继位倒留下了烛光浮影千古之谜。那么赵光义当皇帝是皇后的任命，还是后世他自圆其说编撰出了金贵之盟这样一件往事？反正这个争论那就很难定下来谁对谁错了。但是宋太祖赵匡胤这一朝，应该说他对自己的弟弟赵光义是很重用的。赵光义的地位的确在一人之下，是万万人之上啊。而太祖自己的儿子呢，也没有太子的封号，甚至连王号也没加封。赵匡胤的儿子只得到的低级官衔，这又是不同寻常的。也许真的有金贵之盟吗？客观事实上看，杜太后如果真是这样嘱咐赵匡胤的话，胸中极地的传位方式为稳定宋初的局势起到了相当的作用啊。咱们前面说过，赵匡胤重用的一个大臣就那宰相赵普，好叫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，说着就他呀。这赵普可是赵氏兄弟的得力谋臣。宋太祖赵匡胤有一个特点，喜欢微服出巡，大半夜突然去检查检查大臣，他经常出其不意敲大臣的门，看看干什么。一旦这皇帝大驾光临，那大臣必须得衣冠齐整啊，你穿大裤衩光膀子的山菩萨那叫失仪之罪。可是关着门老半天不开换衣服干嘛呀？打算刺王杀驾怎么着？难免又引起怀疑。所以宋太祖经常往那大臣家里边串门去，害得这些朝臣们就算散了朝在家里边闲坐也不敢脱去朝服，尤其是赵普，他这重要辅助大臣吗？这一天呢，散朝之后赵普回家，在半路上就看见了这大雪封路啊，铺天盖地的鹅毛大雪纷纷洒洒。回来之后赵普吩咐关好门，把这朝服脱了，皇帝今儿肯定不来了，多凉啊，拿来便服。他换上了便装，靠在椅子上正要享福，这迷迷瞪瞪的茶还没喝完他睡过去了，谁也不敢惊动他。这一天上朝多累啊，下午回来你看看，吃完饭他躺在椅子上这就摘了过去了。这一觉睡了天都快黑了，眼看光线越来越暗，就听到外边梆梆梆有叩门之声。哎呀，把赵普给惊醒了。坏了，苦也。他叫了一声苦， 少先生一听，苦什么苦啊？啊，大人，我们看看是谁？甭问，是陛下。这么大雪，陛下还能来吗？仆人们偷偷来到院里，往外边这么一张望，好嘛，可不嘛，正是赵匡胤。赶快跑回来换衣服，那边开门往里接，打开大门，皇帝已站在风雪之中。赵普那衣服刚换了一半，出来跪在雪地上请罪呀、啊：“臣未能够穿戴整齐，有失仪之罪呀、啊。”赵匡胤看着赵普这一副狼狈的样子，放声大笑：“嗨，随便点又怎么了？老爱卿，我这是想你了。我已经约了晋王，咱们一起喝几杯呀。”晋王就是赵光义呀，或者皇帝哥俩要到他们家喝酒。说话的功夫，晋王的仪仗也到了。过去这三位是老朋友啊，经常一块喝酒，自打有君臣之分之后，必然要生疏一些。今天看来这皇帝赵匡胤特别忆旧啊，把朋友们聚一块，还想找一找当年的感觉。进了大门，宋太祖高声叫喊呐：“嫂嫂，拿酒来。”这一声嫂嫂叫的赵普好像哭了。赵普的夫人马上出来施礼，气氛一下也温暖开来。那会儿没暖气，有火炉子呀，三人围炉而坐，是调火烤肉。赵普的妻子在旁边服侍，这闲谈间你一句我一句，什么叫陛下，哪个叫晋王，怎么叫宰相，大伙都忘了身份了。往日弟兄深情就像那火焰一样，赶走了心头的那一份寒凉，难得一聚呀。陛下，晋王，夜深而大雪，陛下何必出门呢？哎，赵匡胤叹了口气呀，一榻之外尽是人家的地盘，朕睡得着吗？赵普听明白了，这话什么意思呀？就守着小小的汴梁，南北都有强敌，我这皇帝当得不安心呐。赵普趁此机会大胆地问了一句：“陛下有何打算呢？”宋太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：“朕要直捣太原，消灭北汉。”赵普不以为然：“陛下，太原为我大宋挡住了西北两面，打下太原，难道咱们接着还要去抵御辽兵吗？依臣看来，应该先收拾南方诸国，然后再攻打北方。弹丸之地的南方没有了后顾之忧，在全力攻北，先南后北，方可一统天下呀。”宋太祖一听放声大笑啊：“跟我想到一块儿了，朕不过是要试试你的谋略，你我英雄所见略同啊。”在赵普的参与下，北宋制定了战争计划，先剿灭南方诸国呀，回过头来再集中精力攻打北国。宋太祖是一个会打仗的人，武将出身嘛，相对着读书就比较少，但是宋太祖很提倡读书，这是有鉴于唐末以来武将害国给他的这么一种教训，他打算转变世风。因为他缺乏修养，所以特别羡慕那些文雅之士。有一次宋太祖对大臣们说，应该让武将都去念念书，让他们知道知道治理国家的道理。身边的近臣读书都不多，一见书本脑袋疼，他们就都沉默不语，以此来默默对抗。太祖带头拿钱出来修孔庙，命令手下大官都出钱，常去国子监看看儒生讲学，地方官招生讲学的马上得到嘉奖，他是逐步兴建好学的风气。但是有一次两个读书人的争吵可让宋太祖为难了。

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关云长是恶人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替你断下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。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《红楼梦》。 满纸荒唐言， 瞧啊，比那画好上了十倍。 一把辛酸泪， 我为的是我的心， 我也是为我的心。 都云作者痴，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。 水解其中味， 撩在水里不好，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。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，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，描绘出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，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。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《红楼梦》，敬请收听。 袭人给贾宝玉送扇子，转身要回怡红院，忽然发现宝钗从那边走过来。宝钗问袭人，哎，我见宝兄弟穿得干干净净，他要干什么去啊？哦，老爷叫他过去。哟，大热天的叫他过去干什么？是不是老爷生了气又要教训他呀？不是，说是会客。哦，这位客人也真没意思，这么热天也不在家凉快凉快，满处瞎跑什么。刚说到这儿，有个婆子过来了，了不得喽，金钏投井了。啊，袭人问，什么金钏？哪个金钏？哎呦，还有两个金钏吗？就是太太屋里那个，不知为什么前些日子被太太轰走了，叫他妈领回家去，听说他在家里天天连哭带闹的，别人也没怎么理会。刚才打水的人在东南角那口井打水，看见一个尸首，赶紧叫人打捞上来，谁知竟是他。他家里人哭天喊地的哟，太可怜了。袭人一听，心里咯噔一下子，想起自己同金钏在一块的情分，不觉得掉下眼泪。哎呀，钏的命太苦了，死得太惨了，为什么要投井呢？宝钗在一旁大吃一惊，心想，我早有耳闻，金钏和宝玉嬉笑，被我姨妈发现打了他，又把他撵出上房，可能金钏没脸活自尽了。哎呀，这事姨妈知道不知道？想到这，她急忙奔上房，往屋里一看，见王夫人一个人坐在里间掉眼泪。宝钗进去也不好张口提这档事儿，只好在一旁坐下。王夫人见宝钗进来了，你是从哪儿来的？啊，从园子里，可看见你宝兄弟了？ 看见了，听说老爷叫他会客去。 哦，哎，你听说了吗？金钏投井了。宝钗故意惊讶地说，怎么好好的投井了？哎呦，这也怪了。哎，这事儿啊都怪我。钱儿哥他把我的东西打坏了，我生气又打他几下，撵他出去。我想过几天再叫他回来，谁知道他气性大，竟然投井死了，这岂不是我的罪过？阿弥陀佛。宝钗说，姨妈，你是信佛的人才这么想，要我看他不一定是赌气投井，多半是在井跟前玩耍，十足掉下去的呢。啊，大 倒也有你这么一说，可是到底我这心呢不安呢。姨妈，您要觉得过意不去，就赏他几两银子发送他，也就尽了主仆之情了。您听宝钗这话说的多轻松啊，一条人命给点银子就行了。啊，我已赏给他娘50两银子，还要给他弄2套新衣服做装过。谁知道凤丫头说没什么新做的衣服，再说了，谁刚做的衣裳愿意拿出来做装过呀？不忌讳呀，我正叫裁缝赶紧做呢。金钏虽然是个丫头，素日在我跟前跟我女儿差不多呀。说着掉下眼泪。宝钗笑着说，姨妈，你不用叫裁缝赶制，我刚做了2套给她用吧，她活着的时候也穿过我的衣服，身量差不多。好倒是好啊，可是你就不忌讳。嗨，我不计较这些，我就是怕您呐着急上火。说着转身就走了。他前脚出去，宝玉就进来了。等宝钗取衣服回来一看，王夫人掉着眼泪正数落宝玉。宝钗咳嗽一声，王夫人赶紧把半截话咽回去。其实宝钗不听也知道怎么回事。刚才他们说什么金钏弄坏了东西啊，十足掉下井了，这纯属是逢场作戏，谁都没说一句真话。再说宝钗把衣服交给了王夫人，推说家里有事，急忙忙走了。为什么这边有事还不快躲呀？就这个功夫，宝玉也溜出去了。王夫人只好派人把金钏的母亲找了来，给了衣服，还赏了几件簪环首饰，又吩咐请僧人道士念经超度金钏娘，只得磕头谢了。再说宝玉奉父命去见贾雨村，应酬了一会儿之后回来，就听说金钏投井了。当时就想，金钏这是因为那天不愿意受辱，含羞赌气自尽，都因为我跟他开玩笑引起的。此时宝玉真如万把钢刀直插肺腑，又悔又恨，怪我那天嘴欠说几句闲话，要不然能吗？方才到母亲屋里被母亲训斥一顿，这阵溜出来，他觉得没着没落的，不知往哪儿走，低着头叹着气，在大厅平房门那走来走去，没想到对面来个人，也急着往里走，可巧咣撞个满怀。只听那个人大喝了一声，站住。宝玉一惊，抬头一看，哎呦，不是别人，却是他父亲贾政。宝玉吓坏了，倒吸口凉气，规规矩矩的吹手站立。贾政看看他，好端端的你叹什么气？瞧你这垂头丧气的样，方才叫你出来会客，瞧你那磨蹭劲儿，那么半天才出来，出来有没有一点往日呢慷慨潇洒的谈吐？拿不出一点精神头，现在唉声叹气的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宝玉平日虽然口齿伶俐，可是这阵儿因为觉得对不起死去的金钏，他恨不能也投井跟金钏一块儿去，所以对贾政说的话就跟没听见一样，还是愣磕磕的在那站着。贾政正要发火，噔噔噔噔，家人来回，老爷，忠顺亲王府来人了，要见您呢。哦，贾政接过名帖，心里咯噔一下，心里合计，我素日与亲王府并无来往，他们今天打发人来会有什么事儿呢？快请。他自己赶紧整冠归置衣服迎出门外，一看来人一身王冠打扮，是忠顺王府的总管，急忙让进大厅，分宾主落座，献上茶。那位总管刚喝了一口茶，便开门见山说，老爷，下官此来 并非善貌贵妇，乃是奉我家王爷之命，有一事相求，烦老的人做主。要是能给做主，不但王爷感激，下官我等也感恩不尽。贾政听了，这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，心想是干什么呢？有什么事呢？连忙站起身来，满脸陪笑说：哎呀，大人既奉王命而来，有事就请明玉，学生定当承办。说不上承办，有老大人这句话就行了。我们府里有一个扮小旦的戏子叫齐官，一向好好的在府里伺候王爷，如今竟然三四天不见回来，各处去找都没有找着，最后满城这么一访，才知道他和尊府上那位贤玉的令郎相交甚厚。可下官知道贵府深宅大院，不比别家，怎能随便擅入找人呢？便禀明了王爷。王爷也说，若是别的戏子一百个也罢了，只是那七官随机应答，有当年汉武帝驾前东方朔之才，深合我老人家的心，断断少不得此人。故此请贾大人传谕令郎，把七官放回府，可尚未王爷恳切之心，下就我等操劳寻找之苦，我这给您失礼了。说完一躬到地。啊，贾政听了这话是又惊又气。哎呀，惹谁不好，怎么能惹忠顺亲王？忠顺亲王跟我不睦，这才叫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，这还了得。气的是，宝玉啊，不让你和那些下九流人来往，你怎么就不听话，竟敢勾引王府的宠臣。来人，把宝玉给我叫来。宝玉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急忙赶进来。爹，皇儿有何吩咐？呸，该死奴才，你这是胆大包天哪，你气死我了。爹，我怎么了？奴才，你干什么不好，竟敢勾引戏子齐官？那齐官是忠顺王老千岁驾前侍奉左右的，你敢勾引他出来，闯下大祸呀，全家都跟你遭殃，弄不好这有灭顶之灾呀。啊，宝玉听也吓坏了，心想怎么找齐官找到我头上了，赶紧说，爹，孩儿实在不知道这档事儿，我连齐官这俩字儿我都没听说过，怎么说起勾引来呢？说完大哭起来。还没等贾政说话，只见那个总管冷笑了一声，嘿嘿嘿，公子也不必掩饰了，这奇官或是藏匿在你家，或是知其下落，趁早说出来，我们也少受些辛苦，自然也念公子的好处。宝玉咬牙不承认，他想奇官虽然和我见面不多，可是我们算知己朋友，特别是北静王对他非常好，最近北静王把他叫去了，怎么安在我身上呢？我不能出卖朋友，我如果说出来，他们非把奇官抓回去不可。想着说，这位大人，你不要听讹传，我不知道奇官在哪，你们这是望风捕影。那个总管有点急了，冷笑一声，如果你不说，我可当着老大人的面把证据拿出来，恐怕公子吃不了得兜着走。宝玉说，什么证据？这回总管可真急了，哎，公子，你到底认识不认识七官？我不认识。你说你不认识，那么他那红汗巾怎么到了公子腰上的？这宝玉一听红汗巾子，如同五雷轰顶。 惊走了三魂七魄，当时目瞪口呆，心里咯噔一下子，暗想：怎么交换汉金子的机密事儿他都知道了？这谁说的？照这样下去，恐怕别的也瞒不住了，不如尽快把他打发走了，免得真有我这抖了出别的什么事儿来。那位听众说了：宝玉说的是什么意思呢？这里还有别的套头吗？有。原来贾政和宝玉爷俩都知道，北静王爷和忠顺王爷这几个王爷之间是面和神离，各拉帮派，各有山头，明争暗斗，争权夺势，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。贾政就怕把他也卷进去，所以一听这事儿，贾政是又气又怕，宝玉也知道事儿闹大了，看来不能再隐瞒了，他不敢跟那个总管再顶嘴了，急忙说：大人，这个事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，你找我是找错了，不过我知点消息，你既然知道底细，请问齐官买田产这事儿你知道不知道啊？买什么田产？听说他在东郊离齐化门20里地有个叫什么紫檀圃的地方，买了几亩地，几间房子，人可能在那，在不在那我就不知道了，反正有这么个事。哦，总管听了脸上有了笑容，嗯，一定是在那，我先去找一趟，若没有再来请教。告辞。说完转身就走。书说到这儿您就更明白了，想那宝玉在家吃他爹，没有财权，又不能随随便便走，荣国府呢在北城一里偏西的地方，齐官呢在东郊20里地外买的田产，再说了，从宝玉认识齐官互赠汉金子到今儿个也就一个月左右，他没有时间呢过多的和齐官往来，也没有钱给他买房的置地，那么这房产地土是谁给置办的呢？北静王水溶。您还记得吗？那天齐官说了这汉金子是北静王所赠的话吗？其实这总管也知道齐官与宝玉无关，可是他不敢贸然去北静王府，先到贾府来个捉蛇先砍草，这么一来把个老实巴交的贾政吓坏了，也气坏了，他一面往外送客人，一面回头告诉宝玉：不许走，老实待着，回来我有话问你。宝玉害怕了，站在那儿心里直打鼓，等着挨训嘛。贾政送走客人正往回来，你说多巧啊，看见坏小子贾环带着几个小厮一阵的乱跑，噔噔噔噔噔噔噔。贾政不爱看了：站住，你乱跑什么？贾环是贾政的妾赵姨妈生的，素日贾政就看不上贾环，贾环见他父亲吓得骨软筋酥，连忙低头站住。贾政说：你一天像野马似的，这又是上哪儿逛去了？往哪儿跑？ 不是乱跑，是刚放学回来，打井边那路过，井里淹死一个跳井的丫头，我一看怪吓人的，人头都这么大，身子这么粗，泡的太吓人了，所以我就跑了回来。这贾环连说带比划，贾政吓一跳，嗯，好端端的谁去跳井？ 是我们家的丫头啊。 贾政想，我们家可从来没发生过这样事啊，自从老祖宗建家立业以来，老贾家一直是诗书传家，宽厚待人。哦，一定是我近年来懒得管家务，那些管事的就胡来一气，肆意暴虐，才出这种轻生之事，这要传扬出去，叫外人知道祖宗颜面何在。 来人，快叫贾琏赖大上来回话。 是。小厮答应一声，刚要叫去，贾环这小子又坏又损，他眼珠一转， 上前一步拉住贾政的袍襟儿，扑通就跪下了。父亲，您别生气，您也不用叫别人了，这件事儿除了太太房里人，别人不会知道的。我听我母亲说，说到这儿，他鬼头蛤蟆眼的往四下里看，贾政就明白了，拿眼一扫众小厮，小厮们便都退下去。贾环这阵开始冒犯水，心想：贾宝玉哎，虽然我们是哥俩，可是你总压我一头，这回我该报仇了。想到这说，父亲，我不敢说，说了怕挨打，谁敢打你？你可别生气啊。我不生气。头井的丫头叫金川。 哦， 贾政知道王夫人身旁有个丫头叫金川，挺得用的。金川怎么死了啊？你小点声，是宝哥哥前儿个在太太房里拉着太太的丫头金川，非要干那种事儿，金川不从，他就打了人家一顿，那金川一害羞就投井死了。他的话还没说完，把个贾政气得差点昏过去啊，半天才缓过来，脸色煞白，嘴唇都哆嗦了，心里像开锅相仿，连死的心都有了。心想，我平素居官谨慎，不多说不少道，万没想到让这个不听话的小冤家为了个奇官给我惹下这么大祸。这事儿还没完，怎么又出了这种恬不知耻的下流事儿？这不严厉处罚，我就成了家门的罪人。他又生妻子王氏的气，都是你惯的。来呢，快把宝玉给我拿来。一边说一边奔自己的外书房，嘴里还嘟囔着，今天要有人来劝我，我这顶乌纱家产全交给他，叫他跟宝玉过日子，我把头发剃了出家去，也免得落一个上如祖宗下生逆子的罪名。贾政说这个他当然是王夫人了。贾环见他父亲来火了，幸灾乐祸，滋溜溜了。府里的门客和仆人一看贾政气成这样子，谁也不敢劝呢。贾政气喘吁吁，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，不住地喊，拿大棒子拿绳子把宝玉给我绑来，把各处门给我关上，谁要往里边给老太太送信立即打死。众小厮只得齐声答应去抓宝玉。回头再说贾宝玉，才刚听见他父亲吩咐他不许走，就知道今儿个凶多吉少，少不了又是一顿打骂。可是他万没想到贾环又在金川的事上给他火上浇油，告歪状，狠狠地扎一针上了眼药。这会儿啊，正在厅上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来回干转呢，巴不得当时有个人往里边给他奶奶给他母亲捎个信儿，嘿，偏偏就没人。明言这阵儿也不知道跑哪凉快去了，他正着急呢，忽然看见走出一个老妈子，宝玉连忙跑过来，一把拉住个老妈子说，快快进去送信去，老爷要打我了，快去，要紧要紧。一来是宝玉心急，话说太快不太清楚，二来这老妈子耳背，平常赶上打雷他愣说是啊谁咳嗽呢，今天就把宝玉说成